这是来自周华健的创作，叫做《孩子王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，同样是一首创作作品，来自伍家辉、张学友演绎的《黑白画印》。而当初呢，我也是因为这首歌才开始注意到伍家辉。 收拾下自己的心，说给自己听，那黑夜，那白夜，全都不在。那风浓，那朦胧，风吹熄我的梦。收拾下自己的心，好让前世听，那黑夜，那白夜，全都不在。那风浓，那朦胧，风吹进我的梦。努力抱紧看自由，伤心偶尔想起我爱你，想追有自己哭不起，尤其我心都黑白。努力靠近朝着你的心，今夜又会在哪里？窗外的空气天下起小雨，我心中黑白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黄小琥在台湾一直有 pop 女王的称号，但是在内地真正让大家熟悉她的还是在2005年的那一次选秀上面，李宇春翻唱了这首曲目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她》。而这首歌的原唱呢，就是黄小琥。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她，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。我的心里没有他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是为了他，我的心。 有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。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，不是我把自己跟自己骂，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，陪着你把心埋我，让你看上一个明白，我的心里可有他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的心里没 这是来自黄小琥，叫做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》。出道二十多年，依然在歌坛当中屹立不倒，在艺人当中已经算不是很多见的了。这就是实力派歌手的魅力和好处。而在黄小琥之后呢，接下来继续带你来听到郑秀文。以前没有觉得郑秀文唱歌哪里很特别，反而是现在很难听到她声音之后，再重新听她以前的作品，会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。虽然在电影当中她总是一副傻大姐的演绎的模样，但是她唱出来的情歌呢，就是非常打动人的。来分享一下郑秀文《八零八》。 想要爱到天亮，现在还不晚，快乐像左转，悲伤右转，想到瞬间哭了，就在八零八，我们别偷懒，一起唱唱老歌，流行的伤，浪漫的夜，别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，我心似海浪，想唱什么都爱，不会说谎，就顺其不准都能原谅，想 传来你的温柔，

受委屈我会伤心，我怕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。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， 很多人都说希望可以谈一次简单的纯粹的恋爱，那么简单的恋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并不是潜意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也不是敢爱敢恨，其实呢只是很简单的，也算是很平淡的，两个人之间一个关心，一个简单的笑容。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，他们老一辈的爱情虽然也不是很善于表达，但是却真真实实的就在你身边，关系到你的生活的每一件小事当中。 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但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被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来生还能再度拥抱。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，心跳爱你怎么能了，我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缘难了情难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